由於木蘭中心附近的烈風範圍較細，現時距離廣東沿岸仍然是較遠，除非木蘭顯著增強或者採取更為接近本港的路徑，否則三號強風信號會在晚上十點之前維持。現時本港普遍吹強風，但受到驟雨影響，有猛烈陣風，離岸海域和高地風力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市民仍然需要提高警惕。天文台會密切留意木蘭的發展和動向，評估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信號。在過去一個鐘，塔門、長洲和大老山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2、59和58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74、72和85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3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8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1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44跌3.4，腾讯控股298蚊跌1.4，阿里巴巴89.6升8毫，美团176蚊跌3.6。盈富基金20.5跌6仙，京东集团228.6跌8.8，新鸿基地产95.7升2蚊，港交所352.4跌3.8，友邦保险77.15系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16，瑞士法郎8.247，澳元5.481，加元6.107，新西兰元4.94，欧元8.0382。每百日元对港元5.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9点，跌249点。港金报16,770蚊，系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39美元，卖出179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坏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嘅。而家坏车仲系处理当中。咁啊，现时嗰度咧好多车啊。咁啊，龙尾就分别去到伟业街天桥同埋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受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狮子山隧道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伟业街天桥同埋德宝花园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有宗意外事故就喺新界嘅西贡公路嘅，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白沙湾段，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盲公窝路。西贡公路九龙近住白沙湾段有意外，龙尾去到盲公窝路。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而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喺芜湖街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联合道，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嗰度呢，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仲有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大埔道嗰段呢，亦都系有啲挤塞嘅。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月九号诶，唔知星期几嘅苏动音乐， 冇错啊， 星期二啊， 星期二啊，喂，开麦前睇睇日历啊，主持人， 因为个电话碌唔切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即星期几未最重要啊，最重要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5:30嘅， 一路留意住啦，因为呢个风暴消息都好多嘅朋友仔都哇喺度不停喺啲 group 度 send 出嚟，话啊到底会唔会打咧，打唔打成咁，我即系最紧要呢啲时间你。就嚟收工啊！尤其你望住个望实啦，望实睇下啱噶啦，啲咩 update？ 同埋啲 friend 唔好再 message 咗啦。虽然我读 geography 啦，咁以前有读过相关嘢啦，但系呢啲嘢我都冇精密嘅科学计算，帮唔到大家。 同埋我要再次强调，唔好再信嗰啲咧，嗰啲 group 入边啊，啲人成日喺度话咩？ 我舅父喺荃湾码头做系啦，唔好啦， 系啦，咩台风逼近本港码头，喺几多点停止交收啲贵嗰啲服务，唔好再信呢啲。年年都有啊，打親風都有啊， 咁多年啦，大家應該學識咗 fact check 嘅重要性啦，係啦，即係嗰啲唔好亂咁聲啦，啱啱又啱啱唔係我屋企嗰啲大 group 又會係咁收到噶，我冇位啊電話，唔想再收到啦咁。大家唔好再散播呢啲啦，咁啊，係啦，喂，亦都預告今日我哋6:00騷動音樂嘅嘉賓啊，將會有啊。奔豪 CP 啊， 呢个劲啊， 同嘉豪同埋 MC 张天赋嘅 两个一齐上嚟，咁啊好玩啦，因为即系之前同佢哋做访问都系一个一个咁样倾偈啦，咁大家都知佢哋两个拍埋一齐又有啲火花，即系加埋我同波成两个，四个 男人 啦，四个麻甩佬啊， 你知唔知差咩啊？ 差咩啊？争台麻雀咁啊，系嘛？ 争个女人啊！你加埋陈雷落嚟啊，不得了啊！话你听， 系啦，开心啦！ 咁 啊， 我哋一阵会有佢哋两个出现啦，6:00咁啊，亦都因为佢哋各自有自己新嘅派头作品啦，咁同时亦都因为佢即将会有佢哋嘅演出，亦都喺嗰个访问里边咧会透露咗 一啲新消息， 一啲新消息，佢哋合作。底下会出嘅歌啊，一啲班底啊，甚至乎内容啊等等，咁总之一阵间6:00至7:00就留意住骚动音乐啦。 冇错冇错，咁啊呢半小时我哋倾下偈先啦，照旧都系讲下闲偈先啦。 好中意 呢啲系乜嘢？摆明系拖时间啊！ 唔系啊，啱啱你讲下系，喂，不如倾下偈先啦，嗰种好 random 嘅感觉。 咁我哋不嬲都系嘅，即系我哋骚动音乐通常头半粒钟都系轻松啲倾下偈先嘅。 将呢个生活融入音乐，将音乐融入生活啊，好听啲感觉。咁就 点啊？你生活 最近一系就唔去行街啦，一去咧就去咗好多。早排就星期六日就去咗啦， 系 今日亦都去，因为今日咧要出去同人交收。一啲之后拍嘢用嘅物资， 哦， 咁就出开去深水埗，哇！你知深水埗简直啊，就系啊 黑洞咁样嘅，系人吸咗落去就出唔翻嚟 嘅。好彩嘅系 嗰啲商场咧，你行咗入去你转唔到出嚟嘅， 起码两个钟啊入咗去我。咁同埋我自己嗰个 to buy list 都非常之长，里边有好多嘢喺度，即系要买啊，即系细至一只 USB。大舊子一個拖板，巨型子一個 mon， 都喺我個 list 裏面，咁一次過出去就睇啦。咁其實都好彩㗎啦，我因為早出到去呢啲鋪頭未開已經冇咁邪惡㗎啦。咁咁因為呢我最近就諗住將自己屋企嘅工作空間呢就想叫做調整一下同埋叫執拾一下啦。咁因為而家即係寫嘢多咗呢，咁有時都一個電腦一個 mon 咁樣去處理呀，同步處理好多工作呢，的確係有少少覺得唔夠厚嘅。咁亦都好衰，咁身邊有啲朋友呢，你去完佢屋企睇過佢嘅 workspace 工作間，佢嘅 set up 之後呢，你就會好羨慕人，同埋好想會令到自己個 workspace 都同人哋嗰個好似。 唔係，即係做人最怕係咩啊？有比較啊！ 係啊， 你見親人哋嗰啲好嘢咧，你就會想學下啦， 啊、 你就會想抄落嚟啦。 因為有朋友佢有自己嘅屋企嘅工作室，咁佢又做歌啊、錄音啊、又打碟咩都有啦。咁你又見到佢，哇 ，set up 得好靚，佢嗰種靚係點咧？佢首先因為佢係玩音樂嘅，咁平時我哋拉出嚟個 keyboard 位咧，就拉咗部電子琴出嚟啦，已經。 哇！ 咁呢個冇影響到我啊， 羨慕啊呢啲， 因為我唔識彈琴，冇諗住啦。咁台面就有一個keyboard， 咁啲 mouse， 其實佢連 mouse 咧都有介紹咗，即激情推介我。 激情推介。 推介啲乜嘢咧？佢話平時可能你電腦你都有啲叫做快捷鍵，或者有一啲你控制過我，譬如我用一。 即係生果牌咧，咁佢嗰個 touch pad 其實你有啲 gesture， 係有啲 兩隻手指、三隻手指、四隻手指已經有啲好快嘅 啲手勢就可以搞掂佢，係 啦，即係個快捷鍵咁啦。佢話：哇，呢、這個 mouse 勁啊！你平時用嗰啲兩三隻手指做啲動作， 一粒掣搞掂， 係啦。但係咧，我呢度咧個 mouse 直情有幾粒咧，可以 hot key 咁，你可以 set 落去， 好耐啦。係啦，你好歐啊！ 唔係啊，因為 人哋畫圖即係做 design 畫圖嗰啲都係咁啊。 我明啊，因為我冇用 mouse 應該就嚟十年嘅啦，已經。系啊， 系咩？ 因为我自从用咗唔止十年了，我大学咧用咗即唔系净系生果牌，再对上一部富士山牌嗰啲咁啦。总之用咗呢个 laptop 之后，我就冇再用 mouse 啦，因为我习惯咗用佢嗰个触碰式嗰、那个。 哦， 系啦，咁你又 辛苦喎、啊、用嗰、那个， 因为惯咗就 OK 咯。 不过我觉得你个人咧系好劲嘅，你嗰啲 适应力啊嘛， 适应力好强嘅，即系啲喇叭明明拆晒听唔到，你都可以剪到嘢嘅。我觉得你系犀利。 所以我去到买而家屋企嗰部座台嘅电脑，佢有得拣究竟用 mouse 定系用嗰个触碰式嗰、那个滑鼠。 你都系用触碰式，唔用 mouse。 系啦，因为同埋好似头先咁讲，你可以有唔同 gesture 啦，再加上 mouse 就比较细啦，咁唔得。咁已经激情推介，喂你。即係用 mouse 啦 ，mouse 而家有得玩啲快捷鍵嗰啲，咁呢個都打動唔到我嘅。跟住咧，佢喺牆上面咧，亦都黐咗一塊塊嗰啲唔知咩nano leaf 啊。咁係咩嚟嘅咧？即係佢類似係黐咗一塊塊六角形嘅物體，都好耐㗎啦。咁然後佢就可以用一個應用程式咧，可以連接你個電腦，你播歌佢就跟住轉色嗰啲咧。 哦， 咁同埋佢又可以， 但係呢得個形字嘅啫嘛。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話有時諗住自己喺間房裏邊，如果打啲拍嘢咧，咁你就好睇啦嘛咁。 哦， 咁呢個亦都打動唔到我嘅。 是 因为我间房 点解、你呢一句好冇说服力嘅？每一句话打动唔到我，都觉得好打动到你、啊， 都打动唔到我，因为我知道我间房 唔够位， 冇一埲墙可以咁样黐住啦。 OK OK， 咁亦都冇嘅。然后佢最打动到我嘅咧，系佢有好多个 mon 喺度。 要咁多個 mon 做咩？係咪即係睇嗰啲咧？電影啊，嗰啲英雄電影咧，通常後面都有一個轉轉凳專員咧，就係專喺度打個電腦，同埋望住好多個 mon 噶嘛。 我今日要所講嘅所有科技嘅嘢咧，全部都唔係啲新嘅科技啊！第一打個底，咁你只不過 大家要知道波性係脱離科技嘅人嚟。 係啊，行街一排咧，你真係唔知行情同唔知個世界啦。 OK OK， 咁跟住咧打動到我，因為佢好似你計埋佢平板個 mon 有四個 mon 嘅。咁 四個 mon 咁，咁但係你知道佢，因為佢示範俾我睇啲 mon 點樣玩法咧，你又覺得好合理。 係 正面一個正常 mon 咁有啦，咁佢下面咧有啲譬如做音樂嘅朋友，我都去過佢哋唔同 studio 都係嘅。 係 通常兩個，一個即就水平望住， 係 下面有一個斜斜地咧， 係 就會有另外一個 mon 嘅。 係即兩副一下邊係 panel， 上邊係睇住條 wave 咁樣。係 啦，類似嗰種啦，佢將某啲嗰啲係啦，嗰啲 plug in 就喺下面嗰個掣，咁上面主要係嗰啲 waveform 啊。摆啲乐器咁嗰啲啦，咁跟住佢侧边咧就系一个 mon 咧，佢就系将佢垂直咗，即系打洞摆喺度嘅咁样。咁你其实都见好多人嘅 workspace 可能会咁啦，或者可能之前 work from home 你屋企已经 set up 咗啦。 会。 咁其实因为我都少去，好耐冇人喺屋企啦。咁同埋好少朋友屋企系攞嚟即系好似一个 studio 咁做嘢。 OK。 咁所以咧，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一个朋友佢有一个打直嘅 mon 同埋佢用俾我睇。咁我就吸引到我啦，我就觉得 你就想买一个打直嘅 mon 啦。 因为佢攞嚟做咩？主要因为佢做音乐咧，佢会将一啲播放器啊。即系串流平台嗰啲装咗咧，佢就将成嚿嘢劈咗喺个打直个 mon 度。 系， 咁基本上可能佢有时做嘢要 research 啊，或者要揾歌啊成咧， 就喺嗰度直接， 就喺嗰度就可以直接揿同打。咁、 哦、 因为嗰件事就可以佢同步，佢就唔使删咗嗰个整紧做紧歌嘅嗰、那个 唔系嗰个系， 又唔使开咗一个听歌嘅播放器出嚟遮住晒啲嘢。 嗱，我要呢度咧，我要加插少少嘅，即系可能好多听众会唔明点解，即系为咗懒个啲啲，你要特登加个 mon 咁浪费或者咁嘥咧咁样。其实咧，因为即系如果有展开嘢或者做开设计嘅朋友仔都知咧，你一啲做紧嘢嘅程式，即系可能剪紧片啊、剪紧声啊、画紧图嘅程式，你不停将佢又开又删、又开又删，系好容易轻机嘅。所以最理想嘅方法咧，系摆喺度，你唔好喐佢，唔好收细佢，唔好熄咗佢。 系， 我明白你嗰个朋友嘅用意。 同埋，因为我自己平时喺自己电脑用咧，用嗰啲快捷键，其实已经用到惯晒手势噶啦。咁但系因为我最近头先讲，即系写嘢要重新思考自己嗰、那个即系工作嘅范围嘅时候，咁你有时一边开住资料，一边就打紧稿咧，其实已经有嗰个叫做咩我 turn tap 啦，你如果电脑就 系， 我已经灵活运用噶啦。但系咧。 你都係嘅。如果你煩，即係好頻繁地咁樣轉視窗，其實你有時會好攰，同埋你會嫌佢麻煩啦。 係， 同埋我同時另一個工序嘅，因為我 keep 住會有即係買一啲新嘅電子音樂落嚟。咁、咧買咗落嚟之後，有時你要可能要將佢 rename 啊，或者要將佢好好咁樣放喺唔同嘅 file 裏面嘅時候，咁可能有。同步咧，我要上網要 search 下嗰啲歌，可能佢嘅 genre 點樣定義啊，或者啲人即大概揾啲資料啦。 你就可以兩邊一齊進行啦。 係啦，因為我而家經常穿個狀況就係、是，我撳一隻歌出嚟，跟住咧我又要再轉一轉，又要揾，跟住又唔記得咗個歌名，又轉幾次。咁當你做呢個動作一次冇乜所謂啊，但我一晚 重複做， 你當我處理一半啦五十隻歌咁啊，你要不斷。做呢个动作，你就会开始好厌倦，同埋觉得好烦。 我觉得咁啦，即系公平啲起计啦。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买个 mon 翻嚟，纯粹系爱嚟爽嘅，爱嚟打机两个 mon 好开心咧，咁我就建议你唔好啦。咁但系你讲到话我嚟做嘢嘅，为咗一个电台付出嘅，咁我好支持你啊。 我为自己咧，咁如果 为自己都系做嘢嘅，咁我觉得 OK 嘅。但系如果你为自己开心嘅啫，你为咗自己睇嘢舒服啲嘅啫，咁。你都系唔好啦，你节省少少啦。咁但系你做嘢觉得 OK， 总之个前提系做嘢，我都会支持你嘅。 唔系，同埋嗰样头先讲咩？即系睇得舒服啲咧。我觉得即系人大咗，你做嘢长期对住啲电脑电子嘢咧，有时真系嗰少少舒服咧， 争好远啊， 好重要啊！你要令到你嗰个工作嗰、那个环境同状态你自己舒服。如果唔系咧，你有厌倦感咧。 就会做唔到嘢，同埋嗰个效率会低好多啊，系嘛？你呢啲完全系讲晒俾嗰啲唔同公司嘅老板听，要善待员工啊， 即系你老实讲啊，即系喺办公室里面工作，我谂好多朋友都遇过噶啦。即系你有时想加添一嚿嘢定点咧，你要同公司申请搞好耐啊，或者啲 keyboard mouse 坏咗，或者啲型号唔系最新，好似其实你嘅提出要求都系为咗令到。完成公司嘅工作更加快捷方便，但系都好多阻挠噶嘛。 系， 我好明白呢种道理噶。 所以我觉得好多老板如果有听嘅，都应该可以考虑下为自己嘅员工加多个案。 真系噶，你真系如果你话咩、你唔好谂住嗰啲咩请大家食个 tea 嗰啲都紧要，但系最紧要你其实有时 工作环境 开一次会，问大家咧喺一啲硬件上有啲咩配套需求，即系简单如可能你个 WiFi 快少少咧，大家已经差好远噶啦做嘢。 都真嘅。 系啊，咁所以。基于呢个前提，我决定要改善自己工作空间。不过分别同大家唔同，自己揞钱。但你要知道，不断啊，揿嗰啲掣，不断 on 同不断 off 啊，真系好烦嘅。氧气就爆弹，我要转角站，似冰岛太空大。 全世界别要快暗，醒觉，只想开灯。 本新聞之前聽過有 Cola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Off 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木兰中心附近烈风范围较小，现时距离广东沿岸较远，除非显著增强或者采取更接近本港路径，否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晚上10:00之前维持。天文台話會密切留意木蘭發展同埋動向，評估係咪需要發出更高信號。本港新增404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3783宗本地感染，再多3名患者離世，年齡介乎87至93歲，再多3間安老同3間殘疾院舍有確診個案。今日學校呈報401宗陽性個案，嚟自280間學校，涉及330名學生同埋71名教職員，有8間學校嘅個別班級需要暫停面授課一個星期。對於抵港人士可改為3日酒店檢疫同4日醫學監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預計旅客人數會增加，而比例上會多了一些個案。他又說Omicron一般潛伏期不會超過10日，來港人士亦都要定期核酸檢測，如果確診者曾經有10日之內到港記錄，當局會了解他們是屬於本地抑或外地感染。金管局公布第7批銀色債券發行詳情，目標發行額350億元，可視乎市場情況提高到最多450億元，每6個月派息一次，保證息率由 3.5 厘上調到4厘。銀債為3年期，每手認購金額為1萬元，不設二手市場，每名認購人士最多可獲配發100手，重複申請將不被接納。合資格認購年齡為60歲，即是1963年或之前出世並且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都可以認購。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表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串訪台灣是一場絕劣的政治鬧劇，亦都是一次危險的惡意挑釁，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中國人民絕不答應，中方進行堅決有力的回應和反制，天經地義。馬朝旭說，經此一役，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的共識更加鞏固，美國打台灣牌壓制中國更加不得人心，竹籃打水一場空。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5:00熱帶風暴木蘭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520公里，即是北緯17.7度、東經113度附近，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並逐漸增強。與木蘭相關的廣闊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並且為本港帶來大驟雨、猛烈陣風和雷暴。由於木蘭中心附近的烈風範圍較小，現時距離廣東沿岸仍然是較遠，除非木蘭顯著增強或者採取更為接近本港的路徑，否則三號強風信號會在晚上10:00之前維持。現時本港普遍吹強風，但是受到驟雨影響，有猛烈陣風，離岸海域和高地風力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市民仍然需要提高警惕。天文台會密切留意木蘭的發展和動向，評估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信號。在過去一小時，塔門、長洲和大老山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2、59和58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74、72和85公里。 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期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北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有交通意外，嗰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暂时唔系好挤塞，经过嘅话咧要小心留意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跟住湾仔消防局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塞到落去湾仔交汇处，在红隧去港岛方向的管道之内。而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浙江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太子道东过了景泰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提一提大家，因为海面的风浪较大，多条街道的航线都已经暂停了，包括碧海船务来往平洲至到愉景湾，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澳同埋沙罗湾同埋大澳，仲有就系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到黄石码头，同埋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呢啲航线都已经暂停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红，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挑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我啱啱

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手开刃。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给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苦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给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谁愿一再出错，余生都 都明白嘅，每次打风都好紧张，大家好想知道到底听日使唔使翻工咧？带嚟有郑融安全驾驶，除咗司机之外，仲有一类人系非常之紧张，使唔使打风？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 冇错，就是做了父母的人。 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准备打风，见到周围塞晒车，横风横雨都要讲一声爸爸好嘢啊，妈妈都系啊。听过有报志伦，爸爸好嘢 ，little boy。 妈妈去给看咧，你妈有下牛先。 而第三类好怕会打风嘅人，我深信就系呢一班嘅朋友，就系准备上飞机嘅朋友啊！记得有一年咧，我准备飞日本旅行嘅时候，撞正打风，嗰下真系欲哭无泪。听过有丽英《东京梦游》。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油腻，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伤，今朝监察你，做人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怕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办法无面子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仍在说仍在听仍在看，无什么意思。如真的真的要再遇见，还请等一天世界大变，人生都早早各有路线。 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随时来回忆之地，错过了先知道，我太过珍惜你，唯求能行使一项权利，无人自重新想象回味，找新的去爱，路程会展开，好好的灌溉，或是最深爱，偏偏不会介，就算分开，再角落注视你未来，其实过了也变了。 不过而家谂呢啲都冇乜用啊！旅行呢样嘢暂时同我冇乜关系，迟下啦，希望迟下有关系啦。听个 special 完全无关的事。 每次慰问你也难了相惜，看似作回应也欠价值，我却于是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雨冷然你背弃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名字的伤害，才换残酷的伤害，明明该及早退开，明目揭露了假的爱，还是奴隶每次又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都高兴，如今终于一一看清，曾卖了名次的伤害，才换残酷的伤害，仍然好，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Pandora 圣人模式。 印者的警示亦都是对台独势力的惩戒。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才是台海真正的事实和现状。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木兰。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塔门、长洲和华南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6、58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80和67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那里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都已经取消了，即是行车安排回复正常的了。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消散之中的龙尾上去狮隧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去荃湾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而窝打老道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油站。另外在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湾仔消防局快线的坏车都已经处理好，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桥面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相当之多车，车龙一路沿住东九龙走廊排到去启德隧道去到观塘入口，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过了卫理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过咗美城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封闭咗噶，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呢两个嘉宾一双一对咁样上嚟， 你要不负众望，作句好嘅俾佢哋。 既然佢哋咁 sweet， 嚟紧又一齐开 show， 我就决定送呢两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白首兴家好，盛世在天父。 哇，你个人真系好老派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两位啊，即系好兄弟嚟噶，又包括啦 MC 同埋洪家豪啊，你好， 热闹啊，今日四条仔咁啊， 好斋啊，我觉得。 你走咯， 我哋两个何尝唔系咁谂啦？ 系啦，上到嚟个节目都系得两条仔咁样。嗱，咁啊，今日你两个一齐上嚟咧，咁我哋就送两卷卷轴，一人一卷嘅。 系 尝试 match 啲啦， 唔会亏待大家。 我想话我阿妈咧，就已经成日都话：喂，点解你长期有呢嚿嘢嘅？收咗五张咁滞， 我收两个有噶，唔系个有噶。 嚟，今日咧，首先第一句， 成事在天父， 仲有一句嘅。 白手興家 豪 啊！ 其實 自己攞翻， 佢又好癲㗎。 我哋特登對㗎， 嘗試個意思㗎。係 即係睇個演唱會就知係左邊右邊咁樣係嘛？ 係啊，你最好有個 session 攞出嚟啊！ 又收錢㗎啦，我哋。 你嘅新歌係嗰啲中式嗰啲啊嘛，好明顯又要攞出嚟啦，更加 係咯， 係啦，即係呢個意思嘅上下戀咁樣送俾你哋嘅。 誒，多謝，多謝曬。 即係講緊呢個白手興家豪，盛世在。天父犀利啦，两位 系 嚟紧开 show 啦噃， 冇错。 咁啊，即系白手兴家到盛世在天呢个过程好紧要啦。 真系几劲，真系几劲， 系咪啊？ 系咪欣赏咯？开始欣赏我哋咯。 终于明我哋嘅用意啊，系咪？系啦，两位即系其实由上次嘅演出到今次再一齐合体开 show， 会唔会话诶呢个过程当中都其实都会比较多谂法，就系诶。两个人一起可以搞啲咩或者做啲咩是了解多咗呢？ 其实我想经过上次搞 show 的经验啦，跟住今次我想应该好多嘢都会成熟多好多，即是因为即是虽然我哋识咗好耐，但是可能到真係认真做嘢或者搞 show 嘅时候，大家都未必知道大家个节奏会系点啊，或者係个紧张程度啊，个勤力程度啊。咁我觉得今次就会易好多，因为上次我同佢个状态啱好相反嘅。即係我一开头係好偏轻松嘅。 嗯， 然后去到进行咗第二日之后呢我就超级紧张。相反呢佢就係第一日好紧张，第二日就好轻松。系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大家要夹嘅节奏。 但个转变系在于咩噶？即系譬如一个就变轻松，一个变紧张，系 partner 问题定系咩问题？ 定系自然嘅？ 我谂其中一样嘢系咧，我同佢咧都以为咧用呢个心理，即系个心理上咧得噶啦，就可以好轻松咁样度过。原来最后系唔得啦，即系你埋到去嗰下，原来系即系紧，即系系手啲脚啊震晒啊。 是 即系咁咯， 但我想问咧，即系因为喺MC 同嘉豪本身，你哋两个自己都系一个个人嘅一个，我会称为品牌啦。但系当 MC 加埋嘉豪呢个合体，又系另一个嘅品牌嚟嘅。我自己会觉得，你哋觉得你哋两个加埋一齐个质地会同自己去做 solo 有啲乜嘢唔同？ 其实我觉得啦，我哋两个分开咧，即系单独嘅时候系好怕丑噶。 即係怕事啲嘅， 即 係 對外係怕事啲。但係我哋一拍埋一齊咧，好似大家開始亂嚟，因為我哋 feel 到另外嗰個 partner， 大家係喺同一個世界入邊。 嗯， 係啦，呢個係我嘅感覺。 呢個的確係啊，即係嗰種放啊，其實有好多時一個人咧，唔知點解好似冇人同你，冇人同你嚟啦咁樣，跟住咧你就會驚啦。即係你無論去邊度唱歌又好。即系 even 去即系活动，唔系唱歌啊，你都会有呢个感觉。咁但系同佢一齐，可能真系本来识得耐。我相信如果我同佢本来唔系识咁耐，可能系入行之后先认识，大家可能系强行撮合我哋两个一齐去做都 咁就古代啊呢、這个 老派 咁样， 即系强系啦，即系俾人逼婚嘅话咧，咁就其实就会都冇呢个 feel 嘅。咁所以就我谂最难得系我同。 即係好難喺呢個圈度可以揾到一個啊，原來本來已經係好 friend 嘅朋友一齊可以做同一樣嘢，咁就我諗因為咁樣，所以大家就開放啲咯，上到去 係好好好源於信任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哋自己嘅時候要自己孭曬上身， 係啊係。 但係一去到啊有兩個人咁，咦我信得過你，我呢啲嘢係可以掉俾你，你可以掉俾我，咁個化學作用就會強好多咯。 同埋嗰種唔需要怕擔心對方喂。我喺个台度咁样讲笑串佢，佢会唔会嬲咧？即系唔会， 即系个底啦嘛，已经 系啊，即系唔会噶啦。咁所以就好好玩咯，系啊。 咁记唔记得最后点样 come up 即系 friendly 呢个 topic？ 其实呢个系我哋开会嘅时候，我哋其中一个同事提起嘅，因为我哋平时即系表面上可能系打打闹闹，即系好似仇人咁样，但系私底下我哋系朋友。咁其实系好。好似我哋嗰段關係，即係我哋本身私底下有認識，咁但係又大家向住即係向住同一個目標進化去揮霍啲嘢，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對手，所以就啊 ，friendly 呢個好似幾夾喎呢個主題咁樣， 同埋即係個個都話啦，即係喺呢個圈裏面啊，好似個個都係敵人，咁但係有幾多係是敵亦是友咁樣咧？其實呢個關係係好珍惜嘅，即係你好難揾到一個。我又想佢好，佢又其实会想我好，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嘅一个拍档咁样咯。 我觉得我同佢应该系嗰种平淡咧，慢慢 build up 噶。 平淡嘅爱情咁。 其实我同佢有一班朋友嘅，即系大家有班有 group 人，其实都系玩音乐啦。你话嗰班人系咪成日走出嚟深交咧？我哋又真系唔系嗰种，但系买到嚟咪玩咯，跟住然后慢慢，其实嗰班人就冇散过咯，就从来都冇散过，咁所以就一直都即系好似我同佢嘅关系咁，唔会话我诶点啊你有冇今日点啊跌亲只手有冇即系跌亲只手笑佢添啦，即系你明唔明啊？ 明，真朋友就 系 咁噶嘛， 即系我觉得真系唔需要讲多，你有呢啲时候你系个心 feel 就系噶， 亦都因为今次个 show 咧，其实我哋做咗啲合唱歌嘅，咁就有亦都有快歌有慢歌咁样啦，咁当然即系及快歌就又要即系可能唔好讲跳舞讲喐啫，可能喐系啦，咁就我哋都有排舞咯。老师嘅，咁就个排舞老师就即将我哋就要上，即系要排噶啦。咁就睇下嗰个排舞老师排出嚟啲嘢，到底我哋跳唔跳到咯？如果跳唔到，咪删减变咗喐咯，咁咯。 系啊，会有几多只即系你两个一齐嘅歌，即系头先话有快有慢，即系最少两。 唔系，我哋为个 show 就特登我哋整咗三首歌嘅，系啦。咁啊，其实去到呢个都介绍埋啦，因为咧。有其中一首歌是很迎合 Friendly 这个主题的，因为为什么呢？除了我们两个会合唱之外，其实也找了两个不同的监制，也是监控我们，但他们也是 Friendly 的关系，也找了两个填词人，又是 Friendly 的关系，所以整首歌呢都是两监制、两填词和两主唱，所以整件事其实是啊，还有两作曲添，所以就整件事就为就是了。另外有几多首我们做了三首，但是当然又还有其他睇一啲係我哋都會合唱嘅歌咯。 我覺得今次嗰、那個呢首我就咁講呢首慢歌啦，其實係好 smooth 嘅。點解咧？因為頭先講，其實我再透露多少少，即係其實作曲就係徐浩同 Randy，其實佢哋就係由細到大都係 friendly 嘅，大家係一個同一個 industry 打滾，咁要寫歌啦，咁咪好似。好入㗎，其實件事，即係其實必佢兩個唱都啱，即係佢哋個 demo 就係佢兩個唱出嚟，係啊，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諗就唔棘嘅， 即係刻意撮合嘅。 係啊，當初我聽 demo 嘅時候，你係聽到啊，佢哋圍繞都係向住一個方向，即係係啲兄弟嘢，但你喺暗碼裏其實係 feel 到佢哋係有。兩個喺度 show， 即 係 即係要攞啲嘢出嚟啊嘛！ 我又喺度飆高音，嗰個又喺度點樣咁啲㗎？ 你係聽到呢種咁嘅關係， 係啊， 咁甚至乎係填詞嘅時候，其實就 詞嗰兩個係咪都係類似咁樣？ 係啊， 其實都講得啫，係嘛？ 都講得啦， 詞就係 講過㗎， 詞就係 陳永謙同埋林寶。係 啦， 其實呢一個組合咧，亦都係。其實係譬如林寶就係譬如佢 幾面 啦，跟住徐浩監製啦，咁但係譬如我就可能係 Randy 有寫歌俾我啦，咁阿謙又寫咗好多歌詞俾我啦，所以就有好多呢啲咁嘅組合咧，令到件事其實好我諗歌詞上都係嘅，其實就好似 其實好簡單啫嘛，就係、是、等於陳榮謙同林寶嘅對話咯。 嗯， 係啦，你哋有啲咩心底話想同大家講，就寫落嚟啦，咁樣。 所以其實就唔關你哋事，係佢哋自己問嘅，只不過擺咗喺你哋身上。 但係我想講咧，我係有一日咧，我喺屋企，因為我哋啱啱我收到一個最新嘅版本啦，即、就、係、是最新嘅 rough 咁啦。跟住我就自己跟住佢唱咧，嗱我真系唔系讲笑嘅， 嗯， 我去到尾我系流泪嘅， 哇， 系啊，因为佢有啲歌词系好感动嘅，真系， 嗯， 系啊，即系嗰样嘢系大家如果有一日要要向两个方向一行嘅话，咁我相信我同佢都唔会话系会有边个掉低边个啊，即系我哋都去最后都可能会喺翻同一个终点。或者我哋可以即系唔会话掉低边个咁咯，因为佢一句歌词系咁样，哇嗰句嘢 中啊， 中啊，系啊，即系咁咯，系啦，咁所以好多其实好多，我谂呢个世界上其实好多人都系 friendly 啦，即系球类活动大把啦，咁就好多可能读书嘅时候已经会有一啲咁嘅朋友出现，我唔知道你哋脑海有冇谂到啦，咁但系会系。共鳴嘅 嗱，突擊測試下你哋兩個嘅兄弟情，最中意做呢啲嘢啊，收錢啊，即係一人對對方講， 真係心虛。 係啦，你哋對對方講一句説話啫，而家就即刻嚟啦，即刻諗， 即刻嚟啊！ 係啊，係 啊， 一句嘅咋， 一句嘅咋，意思係 而家你當而家就係準備演唱會演出啦，你要對對方講一句説話。 我講先，我話如你間中需要我啊，低洼太凍。别怕遮火，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咁我有冇嘢先？ 有准备，有准备，有准备。 如果你飞到半空太寂寞啊， 让我踏上火线穿梭。好啦，今日透露咗啲歌词出嚟，但系真心话嚟嘅，呢啲真心话嚟， 其实 系真心话嚟。 所以呢一首佢哋两个之后嘅合唱嘅作品，同埋成个 team， 大家就可以期待啦。而家咧，你哋两个都各自有自己嘅派台作品啦。今日咧，两只都一次个介绍嘅，即系污糟儿啦，同埋老派约会之必要嘅。 系 边个先啊？ 所谓啦， 好。 我先咯， 系 即系我要自己讲。 哦，唔系，我哋会估嘅平时，平时会估嘅。 哦，系咯，你哋应该系唔会问啲唔知咩咁样噶嘛。 系啊，睇下坚唔坚嘅。 你哋可以随时 join in 估埋。 系啊，好啊。MC 你有兴趣咧，估下佢只歌咁样。 系啊， 其实我都知咗好多嘢嘅。 系，哦系。 咁你或者代佢答。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污糟呢首歌嘅。 系 啊，咁但系唔讲得多，你哋都要估噶嘛。 我先估先就有，跟住讲系。 咁我估先啦，因为咧，我觉得今次。似污糟兒呢首歌咧，佢喺個 melody 啦，喺個編曲上，其實都係，甚至乎個 vocal 上都好 clean 啊，好清純咯，咁樣形容就係。雖然個歌詞話係污糟，咁我覺得係嘉豪特登想做一首冇乜雜質、好 clean、好俾大家聽得到個 vocal 好純粹嘅一首作品。 嗯、我中意聽你嗰個 vocal 特別。 O K， 係 vocal 歌都係咪尷尬地？ 唔係頭先佢嗰個突然之間變咗鬼佬 vocal，yeah，like vocal，it's fantastic and awesome，yeah，thank you。因為我覺得係特別啲句嘅尾音嘅處理同你之前嘅作品。呢個係 free 啲啊，即係嗰種 free 係好似 Grand Fenders 佢可能錄音嘅時候，唔知係咪即係話，哦嗰啲尾音你自己去 feel， 唔需要即收得好，我唱完個字就完啦，你可以容許佢自由地飄，你中意咪多拉長少少咯，即感覺到你個 vocal 裏面好似可以 feel 得多啲自由啲，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呢隻歌對你嚟講可能係你想做嘅，或者係中間發掘到好玩嘅位咯，但就係喺個 vocal 裏面啦。 OK， 呀、yeah.。 我覺得兩個都啱嘅， 係 ，yeah，thanks man， yes，all right， 咁第一個問題咧，其實就其實咧，因為個編曲咧，你坦白講就唔係特別複雜嘅， 嗯， 咁同埋今次第一次同年輕啲嘅即係音樂人合作咧，其實咧佢哋有一個好唔同嘅 mindset 嘅， 嗯， 即係佢哋個 mindset 就係其實。系好純粹咯，我問佢啊，會唔會點啊？佢話冇諗過就唔整噶啦，即係佢哋係咁樣嘅。 Oh, okay. 因為咧，如果你見到個 credit 裡面有個叫做 playground 嘅，其實佢係兩個好似得廿歲嘅男仔嚟噶，唔出聲噶，即係我同佢唔出聲嘅，我唔識你識唔識佢兩個 我唔識 playground， 唔出聲噶，即係嚟到就 做咯， 就整啦。 做嘢啦，跟住做嘢嗰時咧好有火，即係大家可能有啲問題啊，跟住然後即係譬如可能嗰、那個電腦有啲咩事錄音啊，點解會窒嘅咁樣，跟住兩個一齊咁樣衝埋去，但係平時我請你哋飲咖啡啊，跟住後屘落到去。 我都唔係啊，我都想做音樂㗎，即係好唔係，但又有型喎。佢兩個人係有型嘅後生仔嚟㗎，好得意㗎。咁然後 Gordon 又係一個，即係其實佢係我認識佢咧，就其實佢都好，其實有少少似我嘅，即係好似內心好冇盡心啊，但係又。其實又係有諗法嘅，咁但係又會佢又有啲悲觀噶嘛，成日都係，咁就所以今次呢隻歌嗰、那個合作就係、是、我諗佢就係純粹地寫咗隻歌之後，我哋用直覺去做所有嘢咯、 嗯， 所有嘢都係用直覺、嗯，我覺得係咁，咁就係咁咯，咁啊，咁就至於話 vocal 方面咧，你其實好坦白講，我今次呢個錄音嘅經驗咧，就真係。同以往個唔同個程度太大啊個分別，因為咧以往都係可能同一啲即係 資深前輩 非常專業嘅監製啦，咁但係好坦白講，佢哋可能經驗比較少啲啦，即係年輕呢一班。咁其實哥頓佢監製我嘅部分，其實即係有時咧，可能我唱咗兩次啦，我試下唱先咁樣，你揾我出幾多，跟住之後我唱完一次，佢我覺得 OK 喎，跟住我跟住我咁過啦，佢咁同我講，哇嚇！ 搞掂噶， 其实首歌我录咗一日 ， 系啊。Okay. 第二日我第二日翻去补录啲嘢，跟住， 好似 又好似系，即 系 嗰样嘢就系其实，头先你话可能有啲尾音啊，佢就其实冇 care 过嗰啲尾音， 即系任你自己玩咯。 系啦，咁样，同埋佢哋个做法可能系。如果 technical 啲，即係我哋以往嘅監製，可能佢哋會想 take 到一段成段，可能呢一個 chorus 係一個完整嘅啱心水嘅，咁我哋可能 keep 十個，咁佢翻屋企剪，但係佢哋唔係嘅，佢哋聽到嗰隻字啱有，跟住有咁就 搞掂 噶啦，咁就完噶啦，咁樣咯。咁某程度上可能即係我聽我自己個 demo 我好中意，我聽好多次嘅 demo，所以我咧一埋到去唱，大概已經係而家聽到嗰個 version 啦咁樣。 係，因為我記得到啦，之前你都有介紹過，或者好中意 Gordon Flanders 嘅歌。 係啊係啊。 咁呢個合作嗰陣時係即幾耐之前，真係可以即傾到促成到，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傾一做歌咁。 我諗三四月開始同佢真係。收啲 demo 啊，然後慢慢又揾中雪填詞啊咁樣咯。咁但係我認識佢其實係網友嚟嘅，即係我哋係IG 認識。因為我有一次咧去影雜誌，喺啲 studio 啲人好興播歌嘅，咁有個人咧就播到一首普通話歌，佢係叫做 Hours 啊，即係 O U R S 咁啦。我就話：哇，呢首歌好好聽，邊個嚟啊？佢話一個叫 Gordon Flanders， 我話哦，台灣人嚟㗎。佢話唔係啊，好似係喺日本讀書嘅台灣人嚟㗎。跟住我話嚇。跟住原來佢係香港人嚟嘅，即係原來大家都唔知佢身世，咁我就斗膽我就 message 佢咁樣傾咗幾句咁樣咯。 揾我着期待來躲進去，畢竟你在場就無用心去。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就住后面 走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活坏事已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生活每天。水你是唯一可以，已习惯让我 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了吗？挤出深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完全不是废话。你要为你活好吗？同住后面就当我在迷失心思，你就吻别我都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却为我自赞无限思。 听众有今日我哋嘉宾之一洪家豪嘅最新派台作品《污糟儿》。新闻翻嚟之后，佢会继续再讲呢首歌，同时 MC 嘅老派又会之必要，一人间都会讲到嘅。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04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783宗本地感染，再多三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87至93岁。再多三间安老同三间残疾院舍有确诊个案。今日学校呈报401宗阳性个案，嚟自280间学校，涉及330名学生同埋71名教职员。有8间学校嘅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金管局公布第七批银色债券发行详情，目标发行额350亿元，可视乎市场情况提高到最多450亿元，每六个月派息一次，保证息率由3.5厘上调到4厘。银债为3年期，每手认购金额为10,000元，不设二手市场，每名认购人士最多可获配发100手，重复申请将不被接纳。合資格認購人士需年滿60歲，即是1963年或者之前出世，並且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都可以認購。612人道支援基金5名信託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冠書記、大律師吳凱儀、藝人何韻詩、學者許寶強、同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與基金秘書兼社民連成員施成威，各被控一項，沒有在指明時限內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社團，他們不認罪。案件在西九龍法院進行審前複核，案件定在下個月19日審訊，預計審訊5日，並且預留2日半作結案陳詞。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傍晚6點，熱帶風暴木蘭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510公里，即是北緯17.8度、東經113度附近，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呈祥道去观塘近住青山公路交界嗰度咧有意外啊，来往方向都塞车嘅。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丽景台， 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泽安村，呈祥道近住青山公路交界嗰度，观塘有意外啊，来往方向都系塞车嘅。而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都系有意外，都系塞车啦，龙尾塞到去九龙湾嘅启福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同埋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排到马坑涌道。大老山隧道沙田非常多车，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九龙湾 Megabox 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住军营。港岛铜锣湾兴发街有临时交通安排，由而家去到听朝早上六点，咁景明街以北的一段兴发街是会临时封闭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好，盛世在天赋。 今日苏动音乐继续有 MC 同埋洪家豪嘅，咁你哋两位都有新派台歌，咁我哋就继续讲埋洪家豪嗰只乌糟儿先啦。咁因为今次就同 Gordon Flanders 合作，咁当初 demo 嘅阶段咧， 一路二年都系嗰一只不断去，一定系一堆里边 三只，佢 send 咗第一只咧 send 咗俾我就系、是、佢自己出咗嘅，他一定比我好。跟住第二隻聲就係冬天一個遊，第三隻就係呢隻啦。即係原來佢我冇揀到嘅 demo， 佢都自己出曬，係啦，咁樣咯。我諗佢有少少後悔嘅，因為佢錄錄下做下首歌都話：哇，點解好似我最好聽係呢首你俾你揀咗嘅咁樣，即係有少少後悔，可能係咁樣咯。 犯賤 係啊，咁 MC 話你都知道啲關於呢隻歌，你自己嗰陣時即係聽到佢阿嘉豪呢隻污糟兒，你覺得？ 其實最開頭係點？因為我一開頭我都係喺網上面認識阿戈頓呢個人嘅。我就是听他那只一二三四四，是R&B 的东西啦。咁跟住我一日都有跟嘉豪讲，哦喂，这个友仔得，其实是跟做 show 嗰阵时差不多，嗰阵即系嗰排都有推介到某一啲歌俾嘉豪听嘅， 系啦， 亦都系原，所以变咗我哋之后嘅 show 会唱嘅歌啦。咁嗰阵时我都话，喂，几好听呢条友，咁佢就话，哇，我嚟紧同佢。 整首歌啦，咁我哎呀快過我添， 即係唔抵呀俾你上司一步 快過我添，咁跟住所以咁所以我就話好啦好啦，咁然後就後面又聽啦，哇聽完我好鍾意呀，然後我即刻因為我嗰陣時即刻之後我都有再約歌，我話喂寫首歌俾我啦，咁我答應咗佢話唐家豪做完呢首就 同你做啦， 係啦同我做啦，我話烏祖兒要俾我啦我真係咁講，我 一未出一人都有 份要俾我啦，係啊，咁都係咁今次即係烏祖兒首歌真係好好聽，同埋我覺得係真係好夾，我覺得兩件事即係唐家豪，因為唐家豪已經搣甩咗或者除低咗佢以往做 pop 嘅嗰種嗰件衫，我反而覺得今次佢係有一件好與眾不同，但係係好舒服嘅衫嚟，我覺得呢一件係係啊，所以唉。俾你啦，會中意。 我係知啊，頭先咧入嚟呢個錄音室嘅時候咧，我已經聽到 MC 不停咁樣喺度唱緊，好中意 啊，真係有 咁嘅古仔喺度。 我諗咁你自己感覺，因為你都話呢只係你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嘅啫，即係好似一個 learning curve， 即係一個階段完咗之後。 Exactly 啦，就係因為咧，其實 learning curve 完咗咧，我都想有少少，起碼其實learning curve完咗之後，我就已經一早已經諗住用水呢樣嘢講幾首、用幾首歌嚟講我自己咁樣嘅，咁就當然要開新一頁嘅第一 plug 緊係有啲可能有啲唔同啦咁樣，咁就所以我都好開心，大家都會聽到一個唔同啦。咁但係我覺得人咧最慘就係佢即係一個人做唔到曬所有嘢噶，即係佢不能夠所有曲風嘅歌都寫到嘅，咁所以某程度上有時候你都係要需要同大家一齊合作啊，咁然後到你自己寫嘅時候，你就寫翻你自己可能比較叻啲嘅旋律啊等等，咁我其實盡量都會想同 Learning Curve 有啲唔同嘅，因為過咗一個階段咯，係咯咁樣咯。 咁以水嘅呢一個做主題，上次都輕輕透露啦，有冇得再講多少少？即係呢一個 term 或者揀呢一樣嘢去行嘅諗法點樣嚟？ 純粹係因為有一日就有個人問我你似咩啊咁樣啦，即係佢 唔係問題嚟噶，你似乜嘢啊？ 佢唔係其實佢個問題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啲乜嘢？似你要點樣形？你點會你點樣形容自己？咁我又費事講嗰啲，即係廢紙啊，即係費事講呢啲啦。咁我諗咗好耐，即係如果用隻動物嚟形容，又好似好行啊嘛。咁我覺得我自己好似水啊，即係水，我覺得最大一個特質咧就係，即係佢冇得揀啊，即係咧佢好似好融入呢個。世界，然后之后个世界要佢点行就点行，即系嗰个斜路向下，佢就要向下流，咁就有少少随波逐流嘅感觉咯。 所以你都几下流噶， 我 佢揾咗个位啦。 哇！呢个真系 1:0，1:0， 犀利， 犀利，转头你揾 我。OK， 揾我。OK， 我 一阵读佢介绍， 我尽揾啦。今日系啊 ，OK， 系啊，系啊，咁就系咯。我即系个咁下流嘅人就系啊，好攰啊。 打断咗节奏，打断。 咁就冇啦，講完啦， 下流社會咁咯，好似你個 friend 咁啦， 下流社會咯，陳雷 咁，你個 friend 咧， 哇， 好嘢，好啦，到洪家豪揾反擊嘅機會，我哋又講下即系 MC 亦都帶嚟佢嘅新作品啦，老派約會之必要啦，咁我哋又先估一個問題先嘅。老派約會之必要咧，即係大家都經常提住嗰樣嘢，就係嗰個聽感好中國風。咁我覺得咧，今次嗰個其中一個位，我覺得比較特別就係嗰個 vocal 上嘅 control， 就係要好多一啲尾音、一啲拉音去令到嗰件事可以同大家所形容嗰種嘅風格要係比較貼近，可能以前有好多嘢要好實正硬邦邦咁樣去，今次反而要放翻 soft 少少，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會比較注重嘅一個位置嚟嘅。 咁我想估就係呢一首歌咧，其實應該喺 demo 嘅時候，你同阿姑昌寫曲咧。其實就已經想做一首呢種即係中國風，因為會即係你又中意 R&B 啦，咁啊即係你亞洲區 R&B 男歌手，大家會諗起又有中國風嘅，即係周杰倫。我覺得其實你兩個可能本身都好中意添，即係有啲譬如會諗起《青花瓷》啊，《蘭亭序》啊等等嗰啲嘢。 係 咁，所以就係你哋其實一開始出發點就好啦。喂，我哋都中意呢啲，不如寫一首。所以由個 demo 已經係咁，係我覺得個起點係嚟自你兩個自己傾嘅。 其實都係嘅。 成個故事咧，其實係因為我同阿姑不嬲都有一齊寫歌呢個習慣嘅。咁啊，喺寫歌嘅時候，其實佢一路都話啊，其實我想寫首《中國風》啊，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即係周杰倫嘅 fans 啦。咁大家都覺得哇，廣東話歌好似好耐都冇一首中國風嘅 R&B 嘅歌咯，係啦。咁於是嘅時候，我哋就提議咗啊，不如寫啦。咁其實當時咧，阿姑就已經寫咗。个副歌噶啦，已经有个副歌。咁嗰日我哋无意中打机嘅时候，佢哼咗出嚟。我突然之间停咗打机，我喂唔打啦，呢首嘢得。咁但其实原本呢首歌嘅 planning 咧系谂住同第二个朋友出嘅。咁我就喂唔好啦，呢首嘢你俾我啦。哎呦好耐。咁啊，跟住咁佢都仲犹豫紧嘅。咁啊。寫啦咁樣，係啊，咁啊半推半嗰啲叫咩？半咩？ 半推半就， 係啊，半推半就咁啊，就俾我溝咗啦首歌，咁啊翻咗嚟啦，咁當然咁都落咗啲苦功，即係我哋咁我就寫 verse 啊，寫其他嘅嘢啦，咁啊後屘得喎咁樣。咁於是咧就成為咗佢嘅 demo 啦。咁其實當初寫嘅 demo 咧，其實反而我自己亂噏嘅嗰份 demo 詞咧，係有少少傷感嘅。其實反而係，係啦，即係譬如有幾句 chorus 可能係我喺湖邊慢慢睇，我喺橋邊慢慢睇住你走，係啦。然後我說服過自己，我會忘記，即係嗰類嘅嘢嘅。咁即係原本諗嘅係想寫一個遺憾嘅愛情故事嘅，係啦。咁啊，咁就咁係啦，咁當時就寫曬個 demo 就交咗俾 Wyman 啦。咁Wyman 就話：啊，有冇啲乜嘢元素想講㗎？係，咁我哋都話啊，我哋既然係周杰倫嘅 fans， 就可唔可以好似方文山咁樣帶一啲中國風嘅詩詞，即係詩畫嘅詩意啲嘅歌詞啦。係啦，咁同埋咧我哋想一個跨時代嘅感覺。即係因為我哋一開頭有一個即係由first one 去到副歌係有一個 穿越時空嘅感覺， 係啦，我哋就想不如喺嗰度做一個穿越時空啦，即係由 R&B 開始，然後再打一個好強烈嘅中國風入去。咁淨係提咗兩個因素，即係情歌、詩意同埋呢個穿越時空。咁於是就出咗《老派又會之別了》啦。然後出完之後，我哋係非常之興奮，我哋一收到份詞，我哋係尖叫，我哋話哇好正啊！即刻又喺度 send 信息喺度講我邊個邊個好正啊，邊個邊個好好聽啊咁。咁但系咧，到咗唱嘅时候就大件事啦。 系 因为我发现原来语言咧系真系会令到即使系同一个 key 同一段 melody， 但系会令到首歌系会增加个难度，或者系令到首歌易唱咗。咁但系显然今次系真系难唱咗好多嘅首歌。咁系啱先提及过就系话啊，喺录嘅时候，因为我唔能够再用嗰把好实嘅声，即系我要飙高咁嘅声去处理呢首歌，我一定要放轻轻松。這个所以咧，其实暂时嚟讲咁多首歌咧，我觉得呢一首系我觉得最难唱嘅歌嚟嘅。系啊，反而你要我俾力，好容易。但是要软奶奶 hold 住在中间反而才是最难。即是比力二持久难。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都好靓，同埋咁你都要，你都希望每一隻字都俾观众听到噶嘛，一定要咬得就。所以呢首歌系我觉得咁，我录过咁多首歌之中最有挑战性嘅一首， 即系、 就是、正正式式死喺自己手上， 因为自己一手一脚整佢出嚟。但系嗰个腔上面，因为你有穿越时空，同埋你啲文字其实用现代白话同一啲比较即系嗰啲西厢红楼嗰种字眼唔同，其实会唔会你已经个人好似不断 shift 紧少少状态？ 其实系啊，好中间系。因为是 Terry 做监制啦，他是 tune 过好多次㗎啦。他说你唔好再用记忆棉嗰个唱法。你而家是情歌 西门庆啊，你 而家。你是啊。跟住你唔系嗰个人抱住一张被㗎啦。未到嗰个位啊。咁所以其实 前面真係錄咗好多 take。 哦， 我諗 at least 錄前面係起碼嘥咗兩至三個鐘頭，去到臨尾嗰個鐘頭先終於入到嗰個狀態。所以依家我唱 live 最擔心都真係呢一首， 係 即係你又要保持住嗰個 sweet， 但係又即係我原來發現呢個先正正係我嘅弱點咯。就是要温柔，但是又要 keep 住有嗰个输出嗰个词噶，系好难，真系好难。嗱，你当可能唱几年，你个 range 可以由二嘅力、三力度去到十力度都可以用到嘅，但系唔得。呢一首歌净系可以俾你游走喺由四去到七顶尽噶啦。咁、但系其实呢个 range 系最辛苦咯，因为你俾嘅力唔一样都要咁多，但系你嘅情感又唔可以过咗个七，你要 keep 住维持喺呢个七度，所以呢一个会系最难处理嘅嘢咯。 因为只歌始终佢讲嗰种系含蓄啲旧派情感，你就不能够太 expressive 啦。 系啦， 哦，唔怪之你听过一日搞掂你咁惊讶啦，啱啊， 系啊， 一日可以。 你两个好唔同嘅古仔嚟。 今次呢一首歌嚟讲系就好唔同。 系啊，呢首我都搞咗我谂四日左右咯。 同埋我听完之后就明咗，即系因为最初我都唔明咧，就系佢个 verse 嘅部分咧，佢系唔系用一啲中式乐器去做开始噶嘛？咁、跟住去到入到 chorus 先开始加嗰啲古筝落去。原来呢、一个twist 位就系一个代表咗穿越时空咁样嘅一个概念喺度、 所以呢个你写 demo 时候其实已经都系有咁样嘅幻想喺度嘅，想 其实系嘅，因为一来我哋觉得啊。又成首中個方向好似悶悶咗啲，不如俾啲刺激佢啦。跟住就哦喂，咁啊轉個 key， 跟住抌啲現代嘢落嚟咯，咁樣就係、其實都好隨心㗎咋。 跟住就試啊，好勁噶！佢咧未穿越嗰下咧，前面即係小調其實得五粒音㗎咋。係係，佢未穿越之前咧係多過五粒音噶。佢一穿越咗咧，入咗中國風嗰下咧，就得翻五粒音嘅，其實好勁噶。系啊，即系但系又未必个个听得出咯。 因为嗰下觉得难就系，其实佢转咗一件事，但系又要听落好 smooth 咁样，即 系 好明显系好似跳咗一啲嘢嘅。 系啦，咁呢个真系多谢我偶像啦，好多嘢系佢嗰度借鉴翻嚟嘅。其实 系 啦，即系可能转 key 之后唔再转翻嘅处理啊，或者系即系呢类型嘅嘢。 咁啊，而今次两首作品嘅 MV 啦，都可以即系讲一讲啦。我又翻返去污糟儿嗰度啦， 系啊，醒醒先。 呢个我真系要插一句，我真系好中意污糟儿嘅 MV。我系睇到，反而我睇污糟儿嘅 MV， 我有睇到喊噶。 哦，系啊， 系啊， 即系你啦。 即嗰幕咧，你咪执紧个鱼粮， 系啊， 哦系啊系啊， 跟住又除手套，跟住搞到周围都系， 系啊系啊， 后个女主角，哇，嗰好嗰下系好深刻噶， 跟住仲要被误会，跟住之后你走啊咁样嗰种， 系啊， 跟住个女主角又要翻转头揾你嗰下， 跟住你都仲要救佢， 我仲要救佢，但我自己走咗， 系啊，嗰种潇洒， 其实有好多人有好多解读嘅，咁但系我最想讲就系其实。即係如果以翻呢個 MV 嘅故 storyline 講，就係其實我係一個喺坑渠出世嘅人啦。咁我未見過個世界嘅，我唔識講嘢咁樣。咁但係我飲污水嘅，我原來我飲乾淨水我會唔舒服嘅。咁就見講緊係即係其實係咪每個人被改變成為同一個人都係最好嘅嘢咧？或者哦，我飲污水，大家全世界都覺得係唔正確噶啦。咁但係喺我嘅眼中原來唔係喎，即係我覺得而家呢一刻你要我飲乾淨水係你污染緊我嘅心靈喎，咁囉。咁當然裡面有個小愛情嘅故事啦，就我自己都好鍾意呢個 MV 嘅，同埋我覺得今次拍 MV 我自己個放咗啊，即係個演技啊，係啊， 唔使講， 放翻自己啦嘛， 做翻自己啊， 即係留俾人啦。 坑渠嗰度嗰種感覺， 二比零， 有冇玻璃樽嗰啲啊？係咯，咁樣咯，咁同埋其實有好多。即系我其实好辛苦嘅，因为咧我想讲嗰啲墨水，因为用啲墨水搽满自己身咧，我洗咗好多人啊，洗唔甩咯啲墨水，原来系，因为可能我个人太有墨水啊。 哇！ 哇！ 佢自幫自己 收線先， 我哋係繼續講呢個老派嘅故事必要啦，不如 咁啊！好，冇問題。 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位係麻煩啲啫， 好辛苦，好辛苦，係啊，係啊。 但係呢個歌名污糟兒，即係而家你變咗做 糟兒， 勁好笑喎 ！support 糟兒啦，係咪係你嘅？ 我諗㗎，係啊，我係排除萬難，所有人反對我，得我一個，所有人反對我呢個歌名嘅聲音啊！我全部我淨係得我一個堅持，因為咧我就話其實。 我而家呢首歌就係講我係一個污糟咗嘅人啦。咁我就話啊，咁用污糟呢個字其實係好啱啦。咁我就有一日亂噏，我話咁不如叫污糟兒啦，還掂我英文名叫 Joey， 即係你都知啦。我 official 阿媽俾我嘅英文名其實叫 Joey 嘅，咁但係冇乜人知。咁就有講其實啊，好似幾廿歲都長唔大咁，成個僆仔咁，咪不如污糟兒食翻糟兒咁樣咯，咁樣 其实好有意思，我听完呢个我觉得仲有意思。 系啊，咁你 learning curve 完咗，咁你咪要开一个新页，嗰一页就系用我个名嚟做第一首歌。 点估都系行咗呢个方向先。 系啦，咁咯。 即填词揾中说，佢有冇反对啊？对于歌名， 我少少对唔住佢嘅，因为其实佢系唔系好想用呢个名嘅，因为佢喺佢嗰个意境，佢觉得我唔系污糟咯。佢觉得应该系一种混浊啊。咁啊，咁就。污糟唔係 exactly 佢個字，咁最後我就多翻，其實我係同不停同，即係可能同咗公司 marketing 嘅人講解釋我覺得咁樣好喎，然後之後 A&R 咁樣講，然後最後大家投票係覺得污糟兒好啲，然後之後再同翻鐘雪講公司都係想用污糟兒，所以其實我係好對唔住鐘雪嘅，但我請咗佢食飯啦，所以就大家和好如初。 有冇講如果唔用污糟兒，其實佢諗咗咩名啊？有冇啊？ 应该是不俗的叫做。不俗即是混俗的俗。 又吃了不俗即是不错的那个意思。 是啦。 两个名字都有。 都好的都好。 是两个都好的。 污糟而不俗 ,ok。 是。污糟而不俗。 污糟而不俗 ,nice!Pass! 好咁跟住老派 一样。 会 之必要。由一个科幻少少的故事的 MV 去到一个叫做复古少少好像穿越返时空去返以前。 是啊其实呢当初啱啱写完呢首歌即是我想录完音之后啦。其实我一路都喺度苦恼紧嘅，因为即系夏天嚟噶嘛。 原来咩添？夏天系，跟住咧， 咁中国风嚟噶嘛。我第一个幻想系以为系要穿住嗰啲长 旗袍啊， 哦，即系黄飞鸿嗰啲啊， 跟住要戴假发啊， 即系有啲做手咁样嘅。 我好担心啊，知唔知？我惊到啊，咁好在後尾就哦係用返一個文初時期嘅、 都熱㗎啦， 係一個講私奔嘅故事啦，即係比較我嗰個係故事性咁又比較簡單啲嘅。 但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代理樂迷問啦，就係、是、另外一個造型嘅戴墨鏡嗰個造型， 嗰個先熱喎。 到底啊係參考咗呢一個功夫入面嘅琴魔啊，定還是係呢一個回魂夜入面嘅周星馳呢？ 其實係有好，我發現有好多呢個造型係有好多嘢借鑑咗嘅，但其實我哋最開頭咧係借鑑一個韓星嘅，有呢一幕同埋有呢個咁突然之間現代 setting， 就係希望可以對應翻嗰個跨時代嗰個感覺嘅、 但佢食飯嗰幕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嗰種。 系怕， 即系好怕，好怕走。 佢关系好明显一下，好 reaction， 跟住佢又就食啦。 佢好得意。 系啊，好在今次就冇咁热啦，即系唔系都热噶啦。嗰日38度咯，好似。 哇！ 咁你就着住嗰件衫。 有冇冻亲啊？ 又踩单车，冇 大 车 嘛。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同睇到咯，洪家豪嘅污糟儿啦，同埋 MC 嘅老批又会知边度，即系两喺制作上面同埋嗰个风格上面，今次大家会听到有咩唔同啦。咁亦都预祝你哋之后 Frenemy good show 啦。 Yeah, 今日再次多謝兩個 ，Thank you。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起初先推我兩次，錯我氣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铺上一件织物但觉相衬，放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 心吸入盲路低温，送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待生化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细心灯红楼，仍攜著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凌晨过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紧。